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 星期一嘅早上啊，嚟到呢个九点到十点钟嘅时间，都会有祥哥周少祥出现嘅。早晨，祥哥。 早晨，早晨。 祥哥啊，好劲啊！你知唔知道啊？呢系啊，呢排咧，我哋即系有机会咧，就即系送啲飞出去啦吓，因为我嚟紧有一个嘅活动咧，一阵间都可以讲下，或者都仲有时间可以送飞。有啲听众打嚟嘅时候咧，本来佢攞飞嘅啫嘛，倾倾下偈，仲要同我讲就，诶、哎，我同阿好中意听啦，就系、是、星期一嘅时候啦，祥哥嗰个环节好到不得之了啊，咁捉住我倾咗成分几两分钟， 咁俾面。 咁所以 嚟多啲咧， 梗系啦，你估我放你走咩，祥哥？咁只系咧，有时我哋喺呢个部分咧，好多时都会讲下啲心灵上面啦，吓话环保我哋会讲啦。有时我哋会好似有啲会千奇百趣噶，听听阿祥哥会觉得系咪真噶，系咪假噶？吓乜咁都得嘅咩咁？咁但系呢一个就系祥哥嘅角度咯，佢就系好另类嘅。你一啲嘅谂法，你谂唔到、估唔到嘅，佢话你听。我哋做啲市民咧。听到一个方法，听到一个角度嘅话咧，其实对我哋嘅眼界嚟讲咧，都系可以广诶，即系呢个咩啊，增广见闻啊吓。 嗯，当然啦，大家听完之后咧，又可以上网再揾多啲资料，咁睇下边一套嘅内容又可以适合自己去到用啊。不过咧，逢星期一嗱，咁啊，祥哥都会喺呢度出现噶嘛。今朝早，祥哥想同我哋讲啲咩先？你有？ 嗯，不如我哋讲个故事先啦。 好啊， 祥哥有古讲。 咁咧，近时有个地方吓、啊，海边咧就动咗一个牌。啊，呢个牌点写嘅咧？吓、啊，英文系 private property no fishing。佢话咧私家地方就请勿钓鱼咁样吓。咁、啊、下边写咩咧？佢话因为鱼咧就有个脑嘅，就有中央神经系统，就会感觉到痛嘅吓。咁 啊好似猫狗人一样咧。佢痛㗎喎、哦、因为佢哋又唔識大声嗌啦，咁唔係等于佢哋唔痛㗎喎、哦、仲有啊，鱼同其他动物一样呢，好似掠雀仔啦、猫狗一样呢，啊就会咬咗个勾呢就会死得㗎喎、哦、吓咁。好嗱，咁啊，点解我祥哥提起呢件事咧、 嗯？ 就系冇啊，喺 Facebook 嗰度有人 send 咗一幅咁嘅相嚟，就唔知边度嚟嘅吓，可能系西方一个国家或者美国或者欧洲啦咁样。我谂起咩咧？我谂起六十年前你知唔知啊？六十年前香港有几条渔村噶，一个叫香港仔，一个叫筲箕湾，好、多渔船噶。咁、啊，祥哥阿爷咧？就是筲箕湾一个大老板嚟嘅，佢咧就即系拥有最大嘅渔船啦。咁我哋惯咗咧就出海去鱼虾蟹咯，即系捞好多翻嚟嘅。即系嗰阵时冇谂过，食鱼有乜问题啫吓。咁而家开始咧，又睇下世界觉得文明起来咯。香港几时先至有呢啲咁嘅牌？大家唔系钓鱼啦。阿祥哥以前都钓鱼噶，汤鱼噶。咁啊，钓鱼就唔叻嘅，但系我啲阿叔啊嗰啲好劲噶嘛吓。咁啊。我哋觉唔觉得即系条鱼痛嘅咧吓？点解人哋会咁样样咧？咁我今朝一路谂紧呢个问题咯。 嗱呢啲咧就我哋好少听嘅，因为我哋经常都嗱、如果你虐待只狗咧，譬如今朝我同阿 Rachel 分享一个新闻啊，讲到一只狗俾人虐待，点解咧？因为佢嗰个眼睛啦，俾人就即系用嗰啲蓝色嗰啲嘅颜色笔啦。 哦，系啊，我睇到啊，佢画到佢 大块面咁咯，画到佢 眉又画到咁粗，跟住又有鼻又有三角形，跟住咧个口咧就用呢、這个即系铁罩咧。就系即系锁住佢啦，然后个心口嗰度挂咗块牌，就系、是、我衰多口咁。呢啲上面当然摆上网就俾人疯传啦，就批评佢啦。咁但系我成日谂狗就大家会好关注，因为好多人养狗，好多人养猫。咁、但系祥哥话啦，咁鱼咧，鱼冇乜人养噶噃，咁但系佢啲生物嚟噶，咁系咪唔需要关注咧、其实我哋有时真系落咗个位就系、是。我哋冇办法系统一去睇一件事嘅、狗我哋会咁谂啦，猫我哋会咁谂啦，但系当鱼嘅时候，你又唔觉得有啲咩嘢鱼啫嘛，系咪先吓？ 咁我都见过人哋养啊一啲鱼啦、其实我谂养鱼有时几残忍嘅、你运咗佢喺一个好细嘅缸里面，咁有一细咯吓。咁我见过有一条嗰啲咩银龙咧，嗰啲好大条， 系好大条。 咁咧你想象唔到嗰个箱咧个长度系扁嘅箱，系嗰条鱼嘅一半啊，即系条鱼长期都。都要屈住喺度，咁啊转来转去，咁啊转咗细咁吓。 同埋之前咧，即系今日祥哥讲呢个内容咧，令我谂起，其实早两三个礼拜前咧，有一个 保障嘅一個團體，佢就關注喺金魚街咧，我哋行街嘅時候咪見到好多嗰啲魚檔嘅，咁佢咧就即係將啲魚仔啦，咁啊做咗一袋袋，打咗啲空氣入去，裡面有水噶嘛，咁但係原來其實呢啲魚咧擺得一兩日嘅啫，當佢慢慢啲空氣冇嘅時候咧，咁佢就喺裡面可能會死咗啊，或者喺度等死咯，所以個團體就喺度即係倡議，不如即係大家都關注啦，真係動物啊、狗啊、即係貓，我哋好多關注，但係咁而家呢啲魚冇人理佢咯，佢死咗俾人抌埋一邊噶啦，好殘忍啊都。 同埋啲人為點解去買呢啲魚啫？多數都唔係養嘅，攞嚟餵嘅啫，係啊，啲大啲嘅魚咧，佢哋要食嘢噶嘛，唔係淨係食魚。 大魚食細魚咁樣。 係啊，魚量滿足唔到佢，啊耐唔耐都買啲魚俾佢食啦。所以其實冇乜人去理啊，呢啲魚個個都知道擺一日啊，個包個袋個膠袋只入邊啲氧氣就冇曬噶啦，唔去理啊，因為好多人買到翻去嘅時候，即刻掉咗落去個魚缸度就餵噶啦嘛，冇人去理生死噶嘛。咁所以我覺得愛護動物啦，或者生物啦，唔係淨係我哋平時養開接觸開嘅。狗隻咁當然係啦，貓隻當然係啦。但如果你愛得貓同狗嘅時候，喂，咁兔仔啦，兔仔而家多人養啦，係嘛，又會啦。咁其他動物蜥蜴啊，咁冇人養嘅咩？蛇都有人養啦，係咪？咁佢冇佢權力啫。即係我覺得佢自己，如果你講權利嘅話，唔該各個動物。你都真係俾個權利佢囉。 係啦，呢個咪就係文明進步囉。60年前邊有諗呢啲嘢呢㗎，係咪？有人可以講可以諗啦，咁啊咁啊將來呢就少啲人釣魚啊，虐待動物啊，咁又社會又好好多囉，社會文明起上嚟。今日呢阿祥哥又好特別啊，帶咗一班朋友嚟啊，咁因為我聽過佢哋嘅表演好感動啊，次次呢即係佢哋一嚟呢就好激動，咁大家應該有得聽啦。 係，咁今日呢祥哥搵嚟三位，而家見到三位啊，我知道佢哋应该是四人一队的，咁是一队非洲鼓的乐团仔，可唔可以咁形容呢祥哥？ 你听过非洲鼓未先？ 我听过呢三个字，电视已经睇过咯、啊。真系现场睇非洲鼓 嘅咧，未睇过。你直情系即系忍唔住咧，就好多嘢发生。咁啊，佢哋咧就系、是、香港最早提倡即系、就是用非洲鼓嚟到去改变我哋生命噶啦。听下阿 Philip 讲下好唔好？嗱，今日咧佢哋嘅领班咧校长咧就系 Philip 班主。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多谢你嚟啊！你嚟咗我好开心嘅。 多谢，多谢。 咁另外啦，仲有啦，咁不如班主啦，帮我哋介绍一下你嘅成员有咩人物先。 OK， 好啊，我身边咧就系 Sandy 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 Atchu， 佢系来自西非加纳嘅朋友嚟嘅。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哇，可以广东话沟通喎。 广东话可以，啱啱仲有啲担心，需唔需要翻译添？简单广东话可以啊。 系啊，少少 啊，唔系听识讲啊，厉害喎， 劲啊！咁啊，问翻阿菲力先啦，今次点解你哋会有咁嘅兴趣去组成呢一个非洲鼓嘅乐团呢？ 系啊，即系话说都十几年前啦，咁我当年仲系即系做紧教育工作嘅，咁喺有个研机会就发现咗非洲鼓呢个乐器，咁当我哋去教一啲细路仔去玩一啲中学，我嗰时中学嚟嘅，咁去玩一啲乐器嗰阵时，发觉好多困难，尤其是一啲比较活跃啲啊、好动啲嘅同学咧，咁俾啲比较传统乐器咧。佢哋系会好快就放弃，或者系佢好快就系即系觉得上唔到手啊，咁佢就唔玩啦，冇心机啦。咁好偶然就接触到非洲鼓，咁但系佢哋好得意就系嗰阵时我哋未有非洲鼓，仲系用紧啲大水桶嘅，咁啊反转佢就攞嚟打啦。咁打下发觉好得意，咁佢哋可以好即系有个凝聚力，可以坐埋一齐，系一齐咁打。咁我哋个朋友即系非洲嚟嘅朋友就会带佢哋一齐跳啊、嗌啊。咁嗌咩咧？我唔知，因为佢哋嗌啲我唔识听嘅嘢。咁但系打得咧好有气氛。咁成班时候就跳下，就踢，又拍手啊咁样。咁我嗰阵时灵机一触，咁因为我自己都唔系一个音乐嘅人嚟嘅，咁所以就发啊，如果呢个乐器能够普及落去学校，咁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哋由嗰陣時開始就開始研究呢樣嘢，跟住又召集啲社工返嚟，咁大家一齊諗下度下橋點樣去用呢個非洲鼓去放落去學校嘅教育入面呢、如果有朝一日能夠真係所有學校都用緊非洲鼓成為佢一個工具，嘩幾開心呢咁樣。咁、所以經過呢十幾年嘅時間呢，咁都即係有啲成績啦，咁就係開始將非洲鼓係普及咗去學校啦，中學、小學、幼稚園、大學都有好多人玩。咁跟住甚至乎我哋而家將非洲鼓係發展到好多唔同嘅層面，譬如社會服務嘅層面啦，可以俾長者啦，俾啲傷殘人士啊，或者係啲康復者，即係譬如精神病康復者啊，咁佢哋透過打鼓之後呢，佢哋好振奮，成個人係好開心、好開朗。咁 我哋即係覺得佢真係充滿正能量嘅。咁所以我哋越做就越有興趣，越做越開心。咁跟住我哋好多好多朋友開始想學非洲鼓，成為一個導師啦。咁跟住我哋就組織咗一個總會，咁即係我哋嘅非洲鼓樂文化總會，咁就將呢個活動更加有系統去發展。同埋將個質素去提升嘅， 似乎玩非洲鼓咧都即係好好多開心嘅嘢。不如嗱，我哋喺呢一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先， 然後振奮下， 冇錯，轉頭振奮下，聽下呢個非洲鼓其實可以帶到俾大家啲咩感覺咧？ 原來生活好快樂，鄭子彤、周少祥、黃奕彤。 星期一嘅早上啦，九点二十二分，咁啊天气又麻麻地啦，又要翻工，大家心情可能都麻麻地嘅，所以咧，一间就可以即系听到一啲嘅音乐振奋下大家。不过咧，我喺呢度首先想问下嘅，就是、问下我哋嘅领班阿菲力啦。头先讲噶嘛，即系做用呢个非洲鼓去做一啲嘅社会服务，例如一啲伤残人士或者即系精神病嘅患者咧。你头先形容嘅，佢哋玩完之后其实都好开心。咁我想问下，系音乐本身会令人已经开心啊，定还是呢个非洲鼓其实都有佢嘅治疗作用？ 如果讲喺音乐治疗呢个范畴咧，就鼓系一个最基本嘅元素嚟嘅。咁所以我哋喺用非洲鼓乐嗰阵时咧，系一个好有效嘅治疗工具。咁令到佢哋系好开心同埋振奋。咁加上我哋玩嗰阵时唔系净系打鼓嘅，可能真系我哋叫手舞足蹈啦。咁令到佢哋个人可以放松啦。咁放松开心就自然。咩都冇事噶啦。 但如果我自己本身咧，我系未接触过非洲鼓嘅，我唔识，我又想即系玩呢个非洲鼓啦，用音乐做治疗嘅话，咁会唔会有难度嘅？ 系咯， 其实喺我哋嘅经验嚟讲，就系真系冇乜难度。 玩到鼓有冇难度咧？ 系啦，咁有可能你话我俾一个钟头时间啦，咁我可能已经去到好专业嘅效果。 唔系啩？ 咁易玩？ 咁要真系要听一听你一个专业程度去 带动人心嘅。 系好，边啲嘅时候交俾啦，即系今日上到嚟嘅三位朋友，听下呢个非洲鼓，佢哋当然佢哋一定唔系用咗一个钟头玩啦，佢哋去到咩程度先？我明白点解佢哋会话好振奋咧，即系你听到呢一个乐器呢、這个节奏，你好难，你会觉得好 醒神嘅，同埋 系啊，菲力呢个系咪就头先你所讲当中你能够令人好快乐嗰个元素，就喺、是、个节奏啊节拍嗰度咧？ 冇错啦，咁我哋当我哋一路玩嗰阵时咧，你个情绪系会俾个节奏牵动住嘅，咁当我哋节奏好轻松，咁你就自然就放松咗，咁我哋好即系重新出发。 我哋呢样嘢好最重要嘅就系、是，当你玩嗰阵时候，你会全程投入落去，咁你就会自然放松咗。 问下 Sandy 先，我觉得 Sandy 头先佢好似嗰、那个喂，佢你我想问下你玩咗几耐咧？其实你 我大概接触咗非洲鼓两年左右啦。 系点解你当初会吸引你玩非洲鼓嘅？有 其实我当初咧系其中一个参加者嚟、其中一个学员。咁嗰阵时其实系偶然嘅机会之下参与咧，系因为嗰阵时其实个精神状态唔系咁好啊，即系都系好似一般都市人咁咯，工作压力好大，即系工作时间 好瘦啊，搞到个人 系啦，即系又唔愿食嘢啦，咁啊成日挂住做嘢啊，咁嗰阵时压力好大，咁接触咗一次之后咧，就发觉咦，原来喺玩非洲鼓嗰两个钟头咧，完全放空咗个脑袋，即系完全系放低晒好多生活上边嘅压力啊，唔记得咗有几多 deadline 啊，唔记得咗有几多嘢要处理、啊， 唔记得自己翻工啊， 系啊，咁我系居然原来可以有一啲活动系可以令到自己完全放低晒所有压力，咁觉得好享受嘅，咁之后就开始 keep 住，即系每个礼拜都俾自己一个咁嘅时间，咁、之后就发觉其实放低咗好多压力之后咧，其实工作系会更加专注嘅、更加好嘅。咁即系个生活嘅质素，精神嘅状态系更加好。 咦，咁即系你唔单止系玩嗰两个钟头，系即系可以完全放空，唔谂啲杂念，直情系你玩完之后都系 keep 住嗰个嘅心情嘅。 系啊，因为譬如咧通常我哋有好多学员都系噶，即系一日全日其实好攰啦个人。咁、一嚟到咧打完鼓之后咧，其实个人仲更加精神咗。更加会即系好似插电咁啊，帮你。 你好难即系令到一个人唔精神。你听呢个鼓声呢个节奏，再加上佢哋唔系净系打鼓嘅，大家如果头先听嘅话咧，听到嗰啲即系唱啦、啦啦啦嗰个部分咧，好醒神。呢、這个系咪非洲嘅一个系咪传统嘅一个音乐嚟嘅咧？我 系 好想问阿 Azu 噶。 你想去广东话答定英文答啊？ 唔紧要，我系长哥，系翻译专家嚟嘅。长哥，睇唔舒服，你要出手啦，长哥。 嗱，阿飞要同佢嚟沟通啦。 OK， actually talk about is this the song? It's a very cultural song. Well, in Africa we have many song, and each and every song have a meaning. And Sasai Bay is a celebration song, you know.And of course, Africa, we celebrate everything. We celebrate life. We celebrate. We have a festival that we celebrate. And say, wow, wow, wow. It's like, are you having fun? Are you happy? Everybody have to say, yeah, yes, I'm happy. 咁阿乔咧就话咧，即系喺非洲咧，佢哋要用音乐做好多嘢噶嘛。嗱，头先嗰首晒晒飞呢首咧，就系、是、要嚟庆祝嘅。咁我头先咪哇哇哇嘅，哇哇就系问你系咪而家开心啊？咁系嘛？系咪咁啊？ 就答耶耶耶咁啊！ 你翻译专家嚟嘅，长哥，冇人质疑你嘅，你放心啦。 非洲咧啲语言文化上唔复杂嘅，咁、譬如哇哇咧，比如说好。哇，系啊，咁啊，即系 positive 嘅，正面嘅。咁你如果加重语，哇，好开心啦，咁啊，就系加咗个话啫，哇哇哇。 哦，系咪非洲所有音乐都一定系开心噶？ 又唔系嘅，其实都有一啲系即系伤感嘅。 不过咁啦，即系我觉得咧，今日系接触另一类嘅一个音乐嘅文化。好多时候譬如我嘅电台播嘅歌曲都系啦，广东歌嘅，有时播一下啲外语啦、欧西嘅流行曲啦，好少会听到系嚟自非洲嘅音乐。今日大家有机会咧，可以听一下，开下眼界啦。一阵间翻嚟问下佢，其实问下即系三位都系啦。其实呢一个嘅非洲嘅音乐嘅呢一个感觉咧，系好轻松、好快乐嘅。系咪因为当地嘅人都系好轻松、好快乐，所以好中意啲音乐咧，或者？好鍾意打非洲鼓呢，嚟到香港嘅时候唔係㗎嘛，我哋成日都话讲压迫压力㗎嘛，係咪就玩唔到非洲鼓呢？转头问下你先。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正如我哋嘅节目名一样啊，希望咧将快乐嘅感觉带俾大家。咁所以今朝早咧9点过后，咁啊有嚟自香港非洲鼓乐文化总会嘅几位朋友咧，咁啊有啊 Sandy 啦，有啊 Philip 啦，仲有咧就系嚟自非洲嘅 Azu 咧，咁啊同我哋倾偈同玩下呢个非洲鼓嘅。 早晨三位。 早晨。 嗱，头先我哋讲咗咧，就系即系个非洲鼓啦，喺香港咧，阿菲力点样去接触啦，点样认识啦，之后慢慢组成咗即系呢一个小乐团仔吓，佢哋四人嘅本身，今日有三个上到嚟啦。咁头先我都问咗阿 Sandy， 点解你最初初会接触咧呢一个非洲鼓噶？同埋阿 Jo 咧都倾一阵偈咧，喺非洲咧系咪真系都系好多人玩呢非洲鼓？点解会咁多人玩嘅咧？咁不过当然啦，非洲鼓对于我哋香港嚟讲好陌生嘅。你谂下，中学啊都唔会。都好少學校會有啲課外活動去打非洲鼓啦，同埋非洲鼓即係我好衰咁講啦，有啲家長可能會咁睇，喂學咗我仔讀大學讀中學有冇著數㗎，面試有冇著數，喂但我反而咁樣諗喎，因為太多啲鋼琴呢小提琴呢、太難啦，一個個都咩八級咁讀小學㗎喎，已經準備升中嘅時候已經八級閒閒地㗎啦，但你話唔係喎，稍微識個非洲鼓呢我都有啲著數喎，係咪阿菲力 其实咁嘅，其每个乐器都有佢好特别嘅地方， 唔应该以啲咩入学试啊、面试啊嗰个衡量标准嘅，唔应该咁样。 音乐系陶冶性情嘅，咁其实好多种都做，每样乐器都做到嘅。咁我哋即系希望非洲鼓能够带俾人哋开心啦，同埋好即系好轻松。其实调翻转头系啦，你学咗非洲鼓，可能对你嘅情绪管理啊有更加大嘅帮助。 嗯，好似 Sandy 咁讲咯，即系个人开心咗，同埋做嘢就专注咗咯。不过反而调翻转，我想问下嚟自非洲阿祖，即系嗱。非洲的生活感觉很开心，音乐都很开心。 Yeah. 但是一个非洲人在香港会不会都 feel 到香港那种压力呢，或者他在香港的生活其实到底又如何呢，有什么感觉呢，那就真的阿祖跟你说。 阿祖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Hong Kong? Well, I've been in Hong Kong about 6 years now. 来了六年了。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Hong Kong? How do you feel? Hong Kong life is more smoothly, it's just like you have to work a lot andYou have to focus on yourself to complain about under foreign country like Africa. It's very different. People like to relax and people like to be like, you know, be themselves. And Hong Kong is like all family. You have to work very hard and be so like positive for yourself and go around visiting family, working very hard. So I find it quite very different and very,complain about Africa is totally very different. So I like it. It's just you have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Azure 咧就话咧喺非洲咧啲人轻松啲咯，即系可以自己做人啊咁。香港就唔系喎， 香港就 要做好勤力啦，同埋咧香港因为有好有家庭观念啊，时同屋企一齐啊咁样。咁Azure 话佢都中意香港呢种生活咯。 咁所以都可能令到佢就喺香港居住啦，而好开心就系冇嚟到香港之后，好快吓走咗佢啊！即系我哋嘅香港嘅生活模式，哇，乜咁样嘅，咁急速嘅，行步路都快过人嘅咁。咁但系我想问阿 Jo 咧，其实喺香港，你觉得香港开心啲，定系其实你喺非洲生活会开心啲咧 ？Well, do you think you are more happier in Hong Kong than in Africa? Well, it's very, interesting. I'm so happy here because it's just like I brought my culture here and which something that make us very happy in Africa that we love drumming and singing and doing those kind of, you know, dancing. So make us happy. So I brought those things here. So it's keeping me happy and I'm sharing that with.Hong Kong people 嚟到香港咧嚇，點解咁開心咧？就係因為阿 Ash 覺得咧，佢可以將非洲啲文化好嘅咧，定嚟香港啦，搞我同我哋一齊打鼓啊、跳舞啊咁樣咧，所以佢自己都開心咯。 Ash 你覺得喺香港人眼中嘅快樂同埋非洲人眼中嘅快樂係咪有唔同嘅咧 ？Ash， do you feel that our Hong Kong people's idea of happiness is the same as back home？ Well, it's not that very the same, but perhaps it's just like quite very different. Here, I don't know what make them happy. people like working. People like, I don't know, visiting family. In Africa, music is the things that mostly make us more happy. And when we grab a music like that, we forget about our problems. That's why Hong Kong people are trying to, you know, as well, get into that activities with us. So, drumming as well is just a thing that people are like, sometimes when we drum together and people visit us, they they'd be like, oh wow, you can feel that happiness that's from Africa. So I think Hong Kong life is very different, and I think 好 啦，一齐开心下咯。 嗯，呢个时候又要打鼓啦，系嘛？好，咁当然啦，今日上到嚟咧，三位嘉宾，哇，我唔讲啦，交俾佢哋。我真系唔知听嘅朋友就系脑海中，因为佢见唔到画面噶嘛，听紧听众会谂紧啲乜嘢咧？会唔会合埋双眼嘅时候谂紧，呢、這个夏威夷嘅海滩， 好正啊！ 有啲鼓声咧，好轻松咁样演奏 咧。我见到咧，阿长哥忍唔住啊，文哥起舞啊，打晒拍子咁啊！ 长哥起舞啊，呢个 我忽然间谂起咧，我第一次去非洲嘅经验，我去过非洲四次啦，前后啦吓。第一次咧就系跟宣明会啊，嗰时我哋做咩啊？即系宣明会嘅大事啦吓，即系基紧大事。就去睇下宣明会，我哋捐咗啲钱，佢哋做成点咧咁样样，就去咗 Nairobi 吓、啊，就系、是、Kenya 嘅首都咧。落机，你估第一个节目系咩咧？拉咗我哋去一间系咪教堂咧？即系喺人哋四楼五楼嘅一个崇拜中心咁啊，都系一个唔系教堂嘅教堂啦。咁一班非洲人喺度咧，就啱啱开始主日崇拜，佢系主日嚟嘅，朝头早十一点嗰只啦。嗱，佢哋就我估唔到人哋咁样做崇拜噶，就系好似头先咁啦，喺度敲晒鼓啦，跳晒舞啦，唱圣诗啦咁样吓。我哋个个喊啊！嗱，我哋个个都系大人大姐吓，有头有面噶吓，大编辑啊，明星。啊！个个都系名，即系佢哋系名人啦、但系个个都好感动。点感动系咩咧？原来人系咁样样噶，系咁优雅。 咁自然，咁即係你睇佢哋跳嘅姿勢啊，佢哋啲眼神啊，佢哋互動嘅各種情緒交流啊，同埋對上天，即係對佢哋嘅上帝嘅感恩，我哋真係好服曬。我哋覺得香港人咧，我哋中國人係即係枉為人，即係我哋太過城市啦，太過假啦，人哋好真，一個字真係好真嘅咯，嚇係嘛？阿菲力 真嘅係真嘅， 跳起舞上 好自然嘅， 好自然嘅，原來人係咁噶咁咯。 菲力係咪都有去過非洲嗰邊睇過咧？ 我暫時都未有機會去非洲。 但身邊都接觸好多即係非洲嘅同事朋友， 都有非洲氣息啦， 日日都有，差唔多我哋生活就喺非洲。 就系咯 。哇！但原来咧，即系开心就系咁简单嘅咯。你音乐成班人好真嘅时候，你就可以达至开心。但我想问一下，嗱，头先菲力都讲啦，即系开头十几年前咁喺香港就即系玩啲非洲鼓啦。但嗰阵时已经有咁多非洲鼓喺香港噶啦，定系你哋啲非洲鼓系点样嚟噶？ 当然即系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冇非洲鼓嘅，真系揾水桶做。咁跟住又都水桶都满足唔到啦，因为多啦，咁可能揾啲胶喉啦，咁就。跟住铺块皮落去试咁做啊，又得咁，但系当然冇乜效果。咁一路开始研究啦。如果我哋每次买咧，就好贵。咁嗰阵时我都未识去计个碳排放呢个问题。咁而家发觉，如果要再喺非洲运翻嚟咧，那个碳排放系好犀利嘅。咁所以我哋都开始谂点样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同埋即系将佢本地化咧。咁第一就我哋自己设计啲鼓啦。自己做啦，咁啱得咁巧咧，系啦，咁啱得咁巧咧，其实我系读工科嘅， 系咁啱晒啦， 咁所以咧就自己设计啦，自己做啦，咁就开始即系生产我哋自己嘅非洲香港嘅非洲鼓啦、哦。 哇， 难唔难整？我真系好想知道。 系咯， 而家打紧嗰啲鼓并唔系人手整噶， 有 全部人，全部都系人手自己做嘅，喺香港做嘅，Made in Hong Kong 嘅，香港制造。 哇吓！咁但系嗱，我见到咧，除咗系非洲鼓之外咧，我见到头先 Sandy 咧，仲攞咗个咧，好似沙锤咁嘅东西，呢个系咩嚟噶？ 都系沙锤啦，都系非洲乐器嚟嘅吓，咁都好传统嘅shakery， 咁都系一啲都系香港做嘅， 都系人手做 啊，系人手做嘅， 哇，好犀利！点解我人手做到呢咁精致？但当然大家睇唔到，或者一阵间我嚟影翻张相，摆翻上去 Facebook 度，大家睇下个非洲鼓究竟系点样？ 阿 Joe 带过嚟嘅呢啲， 系我以为即系我人买过嚟，咁买都好合理啊，系。 同埋其实都回应大家头先讲个题目咧，系爱护动物，因为我哋自己生产嗰啲非洲鼓咧，我哋系唔需要用动物皮 啊。 咁我哋咧就用咗一啲纤维薄膜去代替动物皮，但系嗰个音色其实而家已经可以改良到系可以接近即系动物皮嗰个质素。 我 所 听过嗰次真系我都觉得好接近咯 吓，可以好专业做到。咁其实系即系完全唔需要用到有任何动物成分，同埋即系杀咗啲动物去用佢哋嘅材料。 原本是用什么动物的多口吻 通常是用羊皮或者是牛皮、 野牛啊，不能动、因为人家送过一个南非的给我，现在我们即店那里那个、是真的 是我都觉得、如果是可以用到 人工的纤维就好了，如果做到真的效果做到、 原来玩音乐还可以呢即学埋环保，即是怎样减低个碳排放、怎样去爱护动物、哇，这个很有意思。 没错，现在不如先休息一阵、回来我们再聊聊，或者我哋有机会嘅话，又唱下歌，弹下音乐。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好啦，喺呢度咧先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就系咧五月六至到八号啊，星期五六日咧，咁啊喺上午嘅十点至到晚上八点，或者星期日嘅早上早上嘅十点至到晚上嘅七点，喺湾仔会展 3DE 嘅展览馆咧，就会有第十五届百家宝 BB 展暨儿童全方位学习博览，咁啊有好多嘅摊位啦，好多嘅平嘢啦，亦都会有咧就系讲座嘅，等大家知道咧就系小朋友嘅成长啦，或者系孕妇嘅照顾应该点做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依家就可以打呢个电话 ,183-4997,183-4997, 或者是 36988399,36988399 来到登记的。好啦，咁即係呢个就俾 BB 仔㗎啦。咁如果係俾一啲真係想玩非洲鼓嘅朋友嘅活动呢，有冇㗎？即係嚟緊有冇啲大型活动大家可以一起嚟到参与玩下咁㗎？ 有啊，因为其实每年嘅五月尾呢就係非洲日 Africa Day。 好、哦、系、啊。 係喺香港啊，定係點嘅？係全世界嘅，一個國際嘅節日嚟嘅。咁所以我哋香港咧五月份咧，其實都會有一個慶祝非洲日嘅一個活動啦。咁就係我哋總會舉辦一個香港非洲古樂文化節嘅一個festival。咁我哋就會喺5月20至21日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露天廣場嘅一個大型活動。 啊，只要我哋嚟就得噶咯，咁樣 係完全係開放俾公眾嘅，免費入場嘅。 哇吓，咁我哋嗱，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头先讲非洲鼓啦，喺十几年前我在读紧书嘅时候咧，就真系小朋友玩多啲嘅，等佢专注啲啊，又学多种音乐。咁依家咧发展到今时今日，系咩人玩，或者对啲咩人系更加有个治疗嘅作用噶？ 其实我哋而家非洲鼓乐咧系可以咁讲系三岁一路去到你，我最大年纪106岁嘅， 好厉害哟， 106岁。OK， 咁咩年龄阶层啊？咩性别咩种族都系一齐玩嘅。 但长者会唔会好难跟噶个 B 定？ 唔会噶，其实我哋千祈唔好以为长者你要打慢啲，其实唔啱。长者其实佢都会可以做得好好好快，同埋系好好有活力啊！你睇到嗰种活力，我哋都好开心嘅。咁甚至乎好多朋友嚟玩完之后，佢话我有肩周炎，我玩完一堂其实已经。哇松晒，或者我有网球手，其实我跟住已经唔痛啦咁样。咁呢啲其实要等翻佢自己去亲身体验翻嗰个效果。咁同埋而家我哋都做呢轮咧，都会做好多关于认知障碍嘅工作坊。 啱玩嘅， 啱噶。咁主要原因就系要去释放啦，开心啦。咁同埋我哋会打鼓系左右手平衡发展嘅。咁令到佢个人系，譬如我多用多啲左手，咁呢个右脑咪会弱啲咯。咁你咪能够刺激到你个脑个功能系更加即系活跃 啊！我冇谂过， 咁有时咧，头先阿菲利都讲，譬如有啲人网球手嘅，有啲人咩肩周炎嘅，咁当然可能有啲听众话系咪咁劲啊？唔使食药啦咁。咁但系我有时候咁谂，好多时候啲头痛咧都系嚟自压力噶噃，压力嘅导致个人可能好攰啦，头痛啦，有啲病好耐都唔好啦。咁只要呢啲压力咧由正确嘅途径去释放出嚟嘅时候咧。好多病可能真係冇晒。 係㗎，或者你當識下朋友咁樣一齊玩下音樂都可以㗎。 開心就能夠能治百病，好開心就得㗎喇。 係咁啊，長哥，你有冇補充？ 有啊，我記得舊年咧第一次識阿菲力嘅時候咧，請佢嚟我哋嘅私房菜嗰度玩一晚啦。我嗰時好都好懷疑噶，話人哋嚟食飯，咁我哋就就下文哥算啦。咁平平白白會唔會食唔落飯，或者妨礙消化？結果唔係，結果咧嗰個出曬嚟跳曬舞，再歌再舞，成晚好開心。原來得噶，可以要嚟送飯。 因為香港都好少呢啲地方可以你食飯，跟住跳舞玩 咯，係啦，所以要帶嚟多啲啊！ 我試過去一啲尖沙咀嗰啲比較懶係高級嗰啲餐廳咧，咁佢哋真係會嘅。咁有啲人會即係有啲女士咧，佢會著得即係佢當然係餐廳安排啦，著啲比較性感嘅衫啦，咁有啲鼓啊喺度跳舞。但我覺得嗰個成分唔係大家開心嘅，有啲大部分可能係享樂啦，或者襯翻個主題啦，同埋都仲有啲低俗嘅。即係我覺得嘅意思有一部分係即係色情啦，感覺上即係佢唔係包餐廳唔係咁樣包裝，但係啲舞姿啊，或者佢即係同啲客人跳跳辣身舞咁樣咧，即係我覺得未必唔會因為為咗商業嘅元素去將個音樂咧擺到呢一個， 所以非洲鼓啱你啲哦，太性感嗰啲唔得呢啲 啱我，非洲鼓啱我。剩翻咧就少少嘅時間啦，如果係不如我哋再 好啊，開心下， 拍多一隻，打多一隻，打多一首鼓啦，好嘛？係咁啊，呢個時候 交俾你啦， 係啦。 嘅呢首歌？ 第跟住一首咧，就系讲一啲我哋庆祝一啲丰收。如果丰收嘅物，个食物咧就系芋头。 哦，其实非洲音乐嘅文化有好多都系感恩大地，系我哋好多资源啊，感恩上天。 其实我哋学多啲咧，都可以个人知足啲，嗬，唔好成日咁计较啊，即系点样都唔满足咁样。 系，所以即系我哋都觉得啊，非洲呢一面嘅文化好好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可能成日喺媒体度净系睇到啊，非洲好贫穷啊，生活质素好差啊，但系其实佢哋系好富足。是心灵的富足，即是我们是很希望将即一个国家更好的一个文化呢，其实是摆落嚟，即系我哋香港嗰度，其实我哋系好需要向佢哋学习。 最近我同即系好多非洲嘅领事馆即系接触啦，咁佢哋好开心就系见到我哋能够系由我哋去将佢非洲文化即系带动到，咁同埋佢哋想提出嘅就话，其实非洲唔系咁穷噶，其实非洲都好有钱嘅，系好丰裕嘅。咁好多时系俾啲误导咗， 误导咗。 咁我哋能够正面咁将非洲音乐带俾佢哋，系佢哋好开心。 咁当然啦，今日咧好感谢晒啦，就三位，即系令到我哋就系了解咗啊，整个非洲鼓，起码介绍咗个非洲鼓俾我哋认识先啦。原来鼓都唔一定系外地买，人手都可以做到嘅。而且咧可以话多俾我哋听，非洲嘅音乐其实都可以咁正面、咁快乐。 系噶，藉住音乐咧，又可以我哋再了解非洲多一啲啦。其实咧，同埋都系一种即系身心灵嘅治疗嚟嘅。你可以，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嗰啲手脚唔协调咧，你叫我跳舞真系大件事，但我相信非洲鼓应该几好玩啊。 今日讲多谢。就是三位朋友上来跟我们聊天，还有弹音乐的，有机会找你上来再分享过，好吗？ 没问题， 都不谢谢长哥， 好啊，好开心啊。